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Come on。开启全新一天，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。首先关注今日头条。北京市交管部门透露，今年首都公安机关强力推进环堵工作及三整顿两提升综合治理行动。即日起，交管部门将围绕全市203处的交通堵点和乱点治理工作，重点对路口乱停、路侧乱停、交通标志设施不合理等问题进行专项整治。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，即日起，王府井步行街和景山公园周边的多条路段采取限时单行管理措施。交管部门提醒驾驶员要注意路上禁令标志标线，否则将面临相应处罚。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已经制定了杨柳飞絮治理整体实施方案，将通过花期喷水降絮、高位嫁接、注射药物以及疏伐更新等手段，对11家市属公园内的6306株杨柳、雌株进行治理。 预计未来三年内，市属公园内的杨柳树雌株总量将下降30%，杨柳飞絮情况将得到根本性的控制。北京市卫计委日前发布统计数据显示，从4月8号0时起，北京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一周来，全市221家纳入监测的医疗机构药占比及药费均呈下降的趋势。在就诊人数方面，二级和三级医院门急诊量有所下降，看专家难有所缓解。

我真的好想你，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有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真的好想你，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，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，如果没有你过去我不会有伤心，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，如果没有你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，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，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 这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，如果没有你。很多人都会感到自己没有吸引力，但我们羞于承认我们想要变得有吸引力。在个人层面，我们想要吸引别人的尊重和关注，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，花费巨大的价钱来购买能让我们在别人眼中显得更加迷人的产品。在更深的层次下，更是揭示了我们的虚荣心和不安全感。爱情生活和工作生活，命运的强迫症和公众人格的面具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韦礼安，面具。

的心真的受伤了，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。 堵车作为一项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广并普及的全民运动，感叹之余不得不提醒大家，堵车时如果不注意，分分钟就会影响到你的用车安全。不少车主会在长时间堵车的时候直接关闭发动机的等待，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，但一定要注意关于刹车的问题。在某些略带下坡的路段时，必须要保证发动机重新启动了再滑行，千万不要图省油和省事儿就松开手刹溜下去，熄火之后二次刹车会失效。在一些带红灯的分岔路口，容易因为一些无良车主强行插入而致直行车道的塞车，这时一定要注意避开导致堵车的车道，这样能够让你更快捷地顺利通过堵车地带。堵车时众多车辆的集中会排放出大量的尾气，为避免吸入过量尾气而导致身体的不适，我们正确的做法是关闭车窗，开启内循环。如果长期堵车，则要注意内外循环交替使用，以免因车内的空气含氧量低而产生晕睡感。堵车怕加塞儿，在前面车辆行驶之后猛踩一脚油门跟上，一脚油门十毫升的油，不仅如此，对于车辆的损害也会比较大，对于轮胎也有一定的磨损，轻踩油门才是硬道理。其实老司机在拥堵的时候跟车都不会太近，因为总踩刹车油耗会直线上升，最经济的做法是跟车不太近，然后在预留一定距离的情况下带挡溜车过去，这时车辆是不消耗燃油的。今天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如果你很不幸的已经堵在了路上，或者无法避免必须经过堵车路段，那么一定要记得安全的行车事项，否则发生碰撞事故事小，会危及到生命财产安全，就得不偿失了。 此刻可知道，这段情在我心始终记挂。在这半山那天，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，没说话。望向他，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，不会害怕。遥遥万里，心声有否偏差？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，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，热情若无变，哪管他沧桑变化。但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，信里面说血癌已带走他，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已僵化，